接纳我的悲伤，我的欢乐，我也是高原的孩子啊，心里有一首歌，歌中有我父亲的草原， 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《父亲的草原，母亲的河》是来自于藏族歌手降央卓玛的演绎，她的声音呢很独特，非常的低沉浑厚，是非常难得的女低音。这样的声音来演绎这首歌的时候呢，让我们心存对于草原和河流像父母般养育我们的那份感恩，同时呢也能够体现出父母的爱的那一份深沉。继续来听歌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，我们依然会听到一首有关亲情的歌曲，它是张也用民族唱法演唱的一首《人间第一情》，细听歌词啊，也是很动人的。 是那天

逝去的一半再不复还，迟迟难耐这一生的变幻，如浮云聚散，迟结这沧桑的眷恋。漫长就过光阴褪减，欢欣总短暂，未再返。哪个看透我梦想是平淡？曾遇上几多风雨翻，即我交错梦幻。曾遇你真心的臂弯，伴我走过万难。风波中心灰淡，路上纷扰波折再一关。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梅艳芳演唱的一首《夕阳之歌》。梅艳芳曾经说过，《夕阳之歌》是她一生的写照。在2003年的时候，梅艳芳在明知自己得了癌症晚期的情况下，在香港红磡体育馆一连开了8场的经典的演唱会。

每个人心底都会有几首老歌，它们旋律优美，经久不衰，或记载着某些事，或牵扯到某些人。那些美妙的音符就像是一部时光机器，带我们穿梭在时光的隧道里。 FM 九八六，乐听经典， 乐听经典， 感受音乐，品味人生。 听众朋友，感谢回来。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《乐听经典》下半时段的节目，我是主持人贾月。下半时段一开始啊，咱们先来听改编自苏轼《水调歌头》的一首歌，叫做《但愿人长久》，原唱呢是邓丽君，而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呢是王菲对于这首歌的翻唱。 时常相恋。

在陶喆的一首《就是爱你》之后，我们要听到的依然是陶喆的一首歌，是他的一首《黑色柳丁》，可以说是陶喆的一首代表作了，收录在他2002年发行的同名专辑《黑色柳丁》当中。一起来听。 今天我心情有一点怪怪的，可是说不出来到底为什么，好像有一些悲伤的挣扎，我的口袋只有黑色的柳丁，我只有一个蓝色的感觉，不要问我为什么。 很想说，但又觉得没有话好说，我只恨我自己逃不出这监狱。 或许我 是个没有出息的小虫， 不该一直做梦， 你不是个英雄。 叶子拥着落着迷幻境，可我昏昏沉沉没有办法醒，你会要放弃天上亮的全部漫无语，所有焦距黑色万般的死心， 让我怎么英雄， 我看你不过是庸命，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，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。 吃了几瓶药都没有用，心情有一些莫名的焦躁，你离我越远越好，外面有橘色的加州阳光，我却躲在自己孤独的黑洞，我只有一个小小的要求，就是请你离你alone。 很想说， 逃不出这监狱， 或许我